나둠바둠우가미담막둠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나스칸오바에당아바아나둠바둠우가미담막둠가나단아사가다루말리스파라오바에당아보눈이샤미다루이산마다마스텅간살본아루에다시봉올론미다이샤미다루이산메사루가다만마다미라이니시키난메란당우스네자루신하삼아루아리우스닌다나둠바둠우가미담막둠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스바라오바에당아보노 发来个碎冰。 轻松的一天。 水，郎君那些醉多情多醉，后悔呀的想相对，心比那无龙啊一朵胸可愧，泪旁滔天，多心的牛啊一度没了息，后悔呀的哈郎衣，何时那龙君那一度在心边。 格瓦兰马桑尼吉丹吉拉，格瓦兰马桑尼吉丹吉拉，我好巴萨吉玛。林沙花莲，可莫爱多人啊，爱把我什么了？卡卡里扎康，卡那宾诺斯那个巴兰，卡巴兰马桑尼吉丹吉兰，卡巴兰马桑尼吉丹吉兰。不好巴萨吉玛塔林萨巴托啊，可莫爱托热那爱巴奥什马罗，卡卡里扎康卡那宾诺斯那克巴拉，卡巴兰马桑尼吉塔吉拉。兰马桑尼吉丹吉兰，博奥巴萨吉玛塔林萨提博，格莫爱托热那爱巴奥什马罗，卡卡里扎康卡那宾诺斯那克巴拉。 Yeah.